我国白头山是一座凝聚着太阳民族的精神，有朝鲜革命深深地扎下根子的祖宗之山。反映我国军民的一致志向和愿望，白头山的天下绝景被命名为白头山八景。白头山八景是白头日出、向风亲笔、连峰雄姿、白头猎峰、江峰展望、天池绝景、雪中开花、群游嘉鱼等。